一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8-58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潮。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我国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先生为我们诵读一篇寓言《一棵向日葵》。 在种向日葵的时候，其中有一颗种子听说了狂风暴雨的可怕，他就要求主人把它种到门前的那棵大榕树下，这样再大的风吹来，有大榕树挡住，而且到了夏天，火热的烈日也别想晒焦它的一片叶子，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一辈子啦。主人同意了这颗种子的要求，把它单独种在门前的那棵大榕树下。光阴一天天过去了，可种下的这颗向日葵出土以后，因为得不到阳光，长得又矮又瘦。到了秋天，种在阳光下的向日葵早已经是果实累累，而它呢，却连花都还没开。这时候，种在大榕树下的这颗向日葵才难过地说：哎呀，我明白了，把生活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当作灾难的人，不但一事无成，而且毁了自己的一生啊。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焕林老师。尤老师中午好。 你好， 尤老师啊，在我们环球旅行家直播开始之前，来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啊，好的，天气方面呢，在北京呢，就是今天呢是这种晴热天气，外边呢是又晒又热，最高气温呢预计呢午后呢城区呢将达到34到36度， 嗯， 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外出呢要特别注意遮阳防晒，多补充水分。 嗯， 那夜间呢预报呢是有雷阵雨天气，主要是考虑在半夜前后开始，到后半夜3-4点钟结束，大部分地区呢就是这小雨的量级。西部和北部山区呢降雨会明显一些，所以去山西出游的朋友呢夜间要注意这个防范雷阵雨天气。 嗯， 那明天呢开始呢，北京呢包括整个华北地区呢都将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在这种又热又潮湿的高压的控制下呢，都是这种持续的闷热天气开始了，而且是少雨持续闷热天气，因为未来几天这个冷空气影响比较少，所以呢就是这种闷热的天气呢将持续到月底。 一甚至到八月初。 嗯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桑拿天，在这几天可能就 没有。对对对，老百姓说的这种潮湿闷热的桑拿天。 嗯， 最高气温呢不是很高，32到34度，但是由于这最小的相对湿度呢都是在50%以上。 嗯， 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感觉这种潮乎乎又很热的这种状态。 嗯， 所以呢要特别注意这个防暑。 嗯， 特别是出游的朋友要注意这个补充水分，要注意休息。 嗯 嗯，另外就是去山区游玩，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前期这个降雨呢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山区这个地质呢就是已经变得比较脆弱了。 嗯， 这样呢去山区游玩要特别防范，注意这个地质灾害，因为地质灾害有这种滞后性，所以呢它是在后，就是容易在后边，就是降雨之后几天呢都会有这种风险。 嗯， 所以呢出去游玩的这个呢也要特别关注。 嗯， 北京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尤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经过这个雨天之后，今天确实这个天晴的比较厉害啊，日晒是比较强烈的。 对， 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今天达人订阅号我们迎来的这位嘉宾长时间不见了啊，但是我觉得可以这样介绍，大家在旅游卫视的这个荧屏上节目里经常见到他，但是在北京电台的环球旅行家节目里我们经常会想到他，但是出现的频率不太高。 嗯，我们也欢迎一下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欢迎阿 Sir。 嗯，欢迎旅游卫视的主持人阿 Sir。 哎，感谢感谢。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阿瑟走南闯北确实是很辛苦，所以我说他来节目比较少，是因为他老在路上。 在路上，对，在路上。老想来。想。 我记得很多年前跟阿瑟在一次聊天过程当中，他说这个节目他很感兴趣。 没错。 为什么？名字他很感兴趣，叫环球旅行家， 就跟他的定位很像，是吗？ 哎呦，这一下子说到我心里了。一直梦想做一个环球的旅行家。 嗯， 哎，所以就是觉得这名字太棒了。 既然今天来了不白来啊，我是这样啊，因为上次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考我。阿斯问我说，环球旅行家是你们节目的名字，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环球旅行家吗？ 嗯， 这想了好多年。 真的吗？ 一直在想，时时如果有嘉宾会说到这样的一个名词的话，我会考虑一下怎么给它定义。 嗯，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一个非常非常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嗯， 真的吗？ 但是 可以探讨一下。 我今天一开始，我们先让阿瑟来说一说。如果这个问题问问你自己，什么是环球旅行家？你会怎么回答？ Okay， 其实首先第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个旅行家和旅行者，我们怎么区分？ 嗯。 实际上我以前呢一直在想，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 traveler 这样的一个英文词啊， traveler 就是旅行者嘛，但是在我们国内呢，我们就会把它变成比如说是旅行家或者是旅行者， 就是一说家这个称呼啊 就大了 就大了。 嗯， 作家 作者 艺术家啊，作家和作者是两回事 对 吧？ 对， 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 对 是有区别的 对 啊， 怎么能称为家？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罢黜百家，还记得吧，百家争鸣，类似于像这个，我们一下子就感觉到它是一个要成为一种体系的 体系流派学派， 对、它可以成为一种门户哈， 对， 自立门户的这种感觉，它能成为一种家。好，否则的情况下，就像我们这样的，像我这样的，你刚才说老在路上的这个，到现在也就是个者。 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在路上的经历的话，它是不可能成为 家的，成 家的， 对吧？ 对，它连个者都不是， 是， 或者是它就变成了我们说的另外一个范畴，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词叫 tourist，就是旅游者，然后是旅行者，然后是旅行家，我可能觉得都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它是一个逐渐向上逐渐向前走，慢慢的磨练打练打造出来的， 对 这么一个身份叫旅行家。 对，这只是旅行家这三个词，那就是 tourist 和刚才说的 traveler 是一个词，对吧？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怎么叫环球了。 现 在你看啊，一些企业家们他们都特别喜欢的就是7+2，对吧？比如说七个大洲的这个高峰点，完了再加南北两极的这个极点，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极致了，就是攀登人类的极点，无论是各大洲的这个高度的这个极点，还是说南北两极的这个极点，那人生就觉得完美了， 完美了，对， 就可以成为登山家了，或者是探险家了，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 那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环球旅行家？他真的是绕着地球转一圈，这40000公里的赤道你走了一遍，这件事儿就完事儿了吗？还是说你也要顾及到南北两极的这样的一个经纬度，你都涉及到了？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你的这个旅行应该是接触到了不只是比如说我只是游历了欧亚，或者是只是游历了亚洲，那不应该叫做环球旅行家，或者是你只是游历了北美洲，但是你没有去过南美洲、拉丁美洲，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有点缺失？ 就跟导弹的航程一样，你得有洲际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有可能是吧？ 军事爱好者，真是，我就觉得要如果是你想成为一个环球旅行家的话，是不是你应该是在每一个大洲当中都应该涉及到其大洲，也就是这个大洲的一些典型特征。是了，国家或地区，我觉得你可能对这个大洲有一些感觉了。 这么一说的话，我不可能啊，亚洲都没有，没有走到那些地方。原因在这方面也还没有到这个水平，是吧？ 当然不可能，我觉得就是 还没有 这么多时间以来的环球旅行家节目，请到的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嘉宾，大家可能综合在一起，可以去 这个说的 好，共同的去互补，这样 非常棒。我觉得这一点为什么说这个节目特别喜欢，就是我们可能说一个人可能达不到，你说你全部都走到，完了有深刻的认识，就像我前一阵我的一个思考似的，我就觉得很多的朋友，就是现在哈。对于一个小小孩来说都可以，刚满月，你看我们在现在出门在飞机上能看到刚满月的小孩子，可能或者是几岁的小孩子就已经跟家长，那就更甭说夏令营已经是到国外某些地方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境外的夏令营了。孩子出境，也就是说出去旅游、出境游的这个年龄越来越小， 他们起步很高， 起步非常高， 是， 真的是这样。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以前在西方流行的一句谚语，它就不太通行了。那句话是这么说的：不要告诉我你受过多少教育，请告诉我你去过多少地方。就是人们认为，就是我们中国说的这种传统的话呢，我记得习主席的时候以前也提到了这句话，说我们中国人喜欢旅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读书行路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一种感觉了，那在西方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受多少教育，你去多少地方，你要看到那种见识，对吧？但是现在我思考了以后，因为去过多少地方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老说旅游是有钱有闲嘛，你控制好你自己的分配，你保持好你对旅游或者对异地的一种向往，一种好奇，对吗？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思考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有了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不要告诉我你去过多少地方， 请告诉我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啊，就是所谓的世界观的一种看法，对吧？你去完了以后吃了喝了，完了美了，买了一些东西回来以后，完了以后度假也完成了啊，投入到工作把这件事儿又忘了，或者偶尔拿出来晒一晒。 嗯， 我觉得这可能太简单了， 嗯， 而且太 easy 了， 是， 就是对好多小孩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 嗯， 所以你现在要跟孩子们说你去了多少多少的地方或什么的，孩子们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 嗯， 他要想做他也能做， 不稀奇 不稀奇、 嗯、 但是你觉得你要跟他分享，哎，在什么地方，哎，你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 嗯， 了解了以前不一样的一种知识， 嗯， 或者一个角度，我觉得这可能和他们能建立一种沟通。 对 对 对，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环球旅行家这个词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去想它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啊？刚才阿瑟说到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说自己对于环球旅行家，我们这么多年了，你听这个节目啊，你到底觉得什么是环球旅行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心中的那个答案。 嗯， 刚才提到这个环游世界啊，那么多的地方，我们知道阿瑟在从事旅游卫视这个工作之前，其实你已经在行走， 是 已经在走在路上， 是是是， 一直这么多年了，大概这个是有多长时间？从 应该是第一次出国、 嗯、 啊，是1999年， 1999年， 哎，1999年的7月、 嗯，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呢是一个叫经济危机。完了整个的这个东南亚呢都受到了波及， 嗯， 然后呢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呢人民币还是值钱的，所以这个时候出门是最合适的， 嗯， 哎，所以这是第一次，就是作为旅游的身份出去的话， 嗯， 这是第一次， 嗯， 那累积到现在应该快20年了吧， 快20年的时间， 嗯， 对，明年就是20年 啊，明年是20年，对对对， 在这20年当中你走过那么多地方了，在大家的想象当中，作为旅游卫视的主持人真的是得天独厚啊，近水楼台，曾经也有您的同事到直播间来讲过他们的一些故事， 是是， 其实有很多你的同事们，他们可能在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在做新闻方面的工作， 是 啊，在做一些资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依然是有机会能够到某些地方去采访 啊，对， 但是对于你知道，对于我们俩人对这个阿瑟的这个想象来讲，你的工作岗位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名词叫世界游，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栏目的名字吗？ 栏目的 栏目的名字， 栏目的名字。 你说世界游， 对， 那你走的地方，那应该是所有我们知道的主持人里面最多的了吧？ 现在应该这斗胆这么说，应该是这样， 嗯嗯， 因为一直在实施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想走遍全世界。 嗯， 之所以很多人都问说你为什么走遍全世界，有些地方值得你非要亲临到那个地方才知道吗，或怎么样，就觉得有点较真了这样的一种说法。 嗯， 但实际上我起源于一种特别朴素的一个想法，就比如说咱一见面的时候就像你说，哎，怎么样这个世界都已经跑遍了吧，类似于这样的，很多人都会，对，有时候你在这个机场或者外出的时候，有些这些观众说，哎，你是电视上那个什么什么，这世界是不是你都走遍了，你就要给他解释啊，我已经走100个了，150个国家了，要快200了，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后来你终于你就觉得太烦了，我就要把它走遍，何不把它走遍呢，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想法。 对， 在工作当中慢慢慢慢的，由于积累，由于跟别人的交流，这个想法就越来越根深蒂固了，在脑子 清晰了，就是你不断的重复它嘛。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确是受到了一个刺激。 哦，什么样的刺激？我们这样啊，我们先进30秒广告，好吧？ 好好好，我正非常投入，想听这个刺激是什么。30秒之后，我们来听一下。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跟随阿 Sir 哈， 嗯， 刚才在说这个走遍全世界这个想法， 嗯，从哪里来的？ 刺激从哪来的？对， 什么刺激了你？是谁刺激了你？ 是这样，在2014年的时候，我那个受邀呢去了一个，就是到美国去参加一个会，这个会呢是一个俱乐部它的内部的会议。这个俱乐部呢是60年前，在2014年的时候，60年前，也就是1954年他们成立的，当时呢是一些喜欢旅游的美国人，他们呢就是比如说 张帆咱俩啊、因为以前咱俩共同旅行过，完了以后结识，那过了几年以后呢，咱俩又碰到了，说哎，你走了多少，我走了多少，完最后呢，这样的朋友群，朋友圈现在叫哈、朋友圈越来越大， 于是有了一个群， 哎呀，有了这么一个群，但这个群呢，你想加入它呢，它会有一个限定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走过100个国家以上的出入境的这样的证明、这样的章， 这是个门槛， 这是门槛，所以后来被俗称为叫做百国俱乐部，所以它已经是60年的历史，在2014年是60年的历史，现在是64年了，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它正好是60周年，它呢就一直觉得在这个中国大陆呢好像还没有会员，因为在香港有，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台湾地区也有一些会员、但是呢中国大陆还没有，他们就也不知道怎么，就是里边有一个会员呢，他就知道我是咱们这个，但是他长期在美国生活，他就请我去了，完了以后呢，我就把我走了多少申请的点，完了以后一些照片或者什么的发过去，他大致看了看，但是信用机制嘛，也没什么死乞白赖要查你在哪儿、提供一下住宿啊，或者是打车票啊，或者是去没去超市买东西啊，类似于这样 已经认可了， 哎，已经认可了、完了以后呢，就参加了他们当时包了一个游船，我们呢就各个地方的这个叫什么，叫分会的会长，还有像比如说德国的、英国的、其他的这些分会的会长都飞到美国参加这个，他给我搞了一个特别小隆重的这么一个仪式，就颁发这么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么一个第一个会员出现了， 旅游界的奥斯卡， 类似于像这样，对对对，完了以后呢，我就特别受感动，然后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我就采访了他们这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协会呢有2000多人。也就是说在全国全世界的加入这个会，还没有加入的走过100个的那多了去了，那加入这个会当中呢，在全世界呢有2000多人，然后呢有200多人呢是走了200多个国家以上，因为我在那地方看到他们带那徽章，有150，有200，有250，我当时就说，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知道吗，250在中国不是好事，不是好事，我说我就买一个200就行，他说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我说当然知道，肯定是200个国家呀，他说对，但是呢这个徽章是我们发给会员的，如果你走到了我们发给你， 授予你的， 不是说你想买，说我你走了100，我就买一个200的，就 听起来特别像世界杯上我们看到的五星巴西啊， 哎，对， 四星哪儿、意大利等等这些， 就是真是这样，所以呢，我就受了这个刺激，我说那我得多走点，当时我就觉得我得多走点，我得拿到那200，或者我就拿一250我也行了，结果呢，我就采访其他的这些会长，结果发现德国的分会的会长，还有英国分会的会长，还有包括几个创始人，当时。是他们的主席都在，完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当时有幸采访到了4位已经走遍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老头，我说的是老头啊，他们都是白发苍苍了，70岁左右了啊，70岁以上了啊。 你刚才说他走遍了所有的 地区，完了他们就说，哎呀，这个前一阵上个世纪，我问他上一就是你后来一次频繁的出行是什么时候？他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从前苏联分裂了很多的，就是独立出来了很多的这些国家，完了以后呢，我们要重新再走一遍，再把这事补上。 对，刚才真是有这样一个，因为世界这个格局它在发生着变化， 没错没错，所以它不断的还要去更新， 对， 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我在问旅行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意义的时候，我真的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鼓舞，能感觉到那种人一个，也可能是他经历已经到了，见识已经到了，岁数也到了，所以你能感觉到他们对旅行的真正的这种见识理解，和我们现在就是到哪地好吃，好玩啊，类似于像这样拍一个到此一游的照片，类似不完全不一样，他们真的是到那地方特别关注人在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包括人和周围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他们看的真的比我们或者理解的或者想的比我们要多一些，然后在采访了这些走遍了全世界这些人的时候，那就不是想买一个250这个徽章，250个国家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榜样他赫然的活生生的站在你的面前，从那个时候就更加坚定一定要走遍全世界，拿着中国的护照走遍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从2014年 对确定下来， 确定下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刚才好像 了

得有小二十年吧。 嗯， 我基本上可能是刚开始你在旅行的时候用的是这种背包自助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哦，对，那个时候是条件。 啊，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你看，2001年背包走的时候， 嗯， 哎，就开始就觉得哎自己带牙刷挺快，挺酷的。 嗯， 完了以后从那儿开始就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嗯， 但是要说到刚才说刷牙这件事儿，我不会刷牙。我发现这个刷牙这件事儿。或者说你刚才说的这个牙齿保护这件事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时候， 嗯嗯， 真的是一个缺失， 不受重视的 缺失。 现在我们都长牙就不错，孩子长出第一颗牙就要见牙医了，就要有自己 的口腔档案。档案是吗？档案是吧？ 有口腔护理档案。 哇，我听到口腔档案这件事的时候还是讲希特勒的故事，是说最后鉴定希特勒到底是不是 死了是不是真身 啊，对对，是不是真身的时候才我才听到，哦，还有这样的档案呢，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哇，真是 这一说又跟历史的尘埃联系 了。 好，我们回到刚才阿瑟离开他的牙齿啊，说说他的双脚 啊，说的双脚 啊，你走过的路 啊，走过的路是吗？ 嗯， 我， 嗯， 刚才一直在报这个数哈， 嗯， 那我汇报一下，就是刚开始说了要走遍全世界，2014年受到这个刺激之后， 嗯， 那是怎么开始完成和实施的？ 嗯， 那在那个是2014年的11月， 嗯， 完了我就开始纠集我的这个团队啊，我们来开始准备，那怎么走？ 团队有多少人？ 现在我们大概有七个人。 七个人， 七个人，就专门为了走遍全世界。 江南七，嗯，七子， 啊，嚯，七贤是吗 ？OK， 闲人是吗？闲人的闲， 嗯。 OK， 我们在一起呢，分工非常的明确。 嗯， 有做资料收集的，有做行程规划的， 嗯， 有做使馆的这个敲门，或者说了解到底是怎么去办签证的。 嗯嗯， 完了呢，还有做这个真正的实施的。 嗯， 完了再有做的就是我在路上拍的这些随笔的这小视频啊， 嗯， 或者图片啊， 嗯， 这样类似的。 嗯， 所以我们的分配非常的这么多年哈， 嗯， 磨练的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嗯， 那我们做了规划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还是一个州一个州都这么走。 嗯哼， 按州来 区域性， 哦， 因为这样的话比较省钱。 嗯， 因为你要是今天飞到这儿，明天飞到那儿的话，你有多少钱就， 哦，从成本上来考虑， 对， 这是控制成本的方法。嗯， 一个州一个区域的完成。 嗯， 那所以我们在2015年的8月11号就开始了第一次。 嗯 出行， 嗯， 先完成的就是咱们近在咫尺周边的这个亚洲 部分，嗯， 亚洲一共是48个国家， 嗯， 完了在整个2015年，我们把它完成的还剩3个没敢去，完成了45个， 已经45个了， 哎，对，嗯，亚洲呢，你看48个国家，有一个是跟中国没有建交的，是不丹， 嗯哦， 其他都跟我们建交了， 嗯， 哎，但是呢，不丹我们完成了，剩下的这个呢，3个呢是恰恰是跟我们建交了，但是由于它国内的这种状况，伊拉克， 哦。 阿富汗， 嗯， 还有巴勒斯坦，哎，巴勒斯坦是个观察国，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太复杂了，我就没敢去， 嗯， 命要紧嘛，所以这是2015年，16年呢，我们就投向了南北美洲， 哦， 南北美洲呢，一共的呢是53个， 嗯， 完了最后剩下的呢是5个， 嗯， 哎，那个哪些呢是是我。中美洲 国家，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嗯， 还有唯一一个南美洲的是委内瑞拉， 哦， 因为当时他们在选举啊， 嗯， 这样的社会动荡， 嗯， 据说是，如果是拿一个就是我们说那个就是那个非常简单的那个还是怎么说呢，那种手机就是非常小的手里握的那个， 嗯， 就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那种手机， 嗯， 你只要站街上敢打，就有人敢来抢。就已经到了这种穷凶极恶， 嗯， 当地的华人是阻止我， 嗯， 不要去， 嗯 嗯， 这个我曾经其实已经到他的周边，比如说刚才说的哥伦比亚的时候，就想能不能试探的去过了，哪怕像某些人似的，咱别说在机场过一夜就敢说到这个国家，我这人还不能做成那样哈，我最起码深入到首都待一待，我算， 嗯， 后来觉得算了。还是别冒这个险， 嗯， 所以这些呢，也留下了一点后遗症， 嗯， 留下了一点遗憾， 嗯， 小尾巴， 嗯， 完了，紧接着到了2017年了，我们是大洋洲，大洋洲也留下了尾巴，虽然这些其他的我们看到这些。 您说到大洋洲这个事情呢，因为大多数人对大洋洲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了解的不是很清晰。一个轮廓来讲的话， 嗯， 大家无非想到的是两个比较大的国家， 嗯， 一个是说新西兰，啊，一个是澳大利亚。 澳新是吧？ 对。但事实上，其实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有很多的岛国。 哎呦 啊，其实 那你说到真的 是 我也是通过去， 嗯， 就是为什么旅游，我一直认为就是说，读书行路太重要了。 嗯， 读书就是说，就像 就像就是说你足不出户嘛， 嗯， 你看到了是别人对一些见识的描述， 对， 对吧？ 啊， 一些知识啊，见闻和知识，我们叫做见识啊，这是一种书写下来是别人，我们说的是别人的一种思想成果， 对， 但是行路不一样，行路是你之前可能有了 N 多的这样的见识啊，别人的见识，知识。你怀揣在心里啊，然后你到了那个地方，哎，用你的一落地以后，你感到了这个地方吹过来的微风， 嗯， 城市的味道，人们的这个语调说话和人们的这个长相、音容笑貌，以及呢，你深入到他们里边的吃食，也许是美食，也许你觉得不好吃，对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和你发生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物质化或者是物体化， 嗯。 这样的一种联系， 嗯， 哎，这个东西可能是通过这种表层，我们说的感官， 嗯， 这些刺激，然后加上你之前的这些知识的再次的梳理，渗透，然后形成你自己的一种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离不开， 嗯， 所以你必须要有，我建议这些世界上典型的这些地质特貌啊，或者是人文的这种景观， 嗯， 还是要去， 嗯， 不能光是看书或者看电视，或者，哎，还是要去感受一下。 所以这个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说大洋洲的时候，这个其实很多岛国，在可能我们有一期节目你当中说过啊，有一些地方甚至是你的飞行不能到达的， 飞行到不了， 然后 通过 船只去， 非常痛苦的船只，而且一坐就是比如说超过20个小时、40个小时、30个小时，太偏远。 所以在大洋洲这个部分，您现在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吧？ 还有一部分， 嗯， 有些部分呢，就是我治安不好啊， 嗯， 或者外交关系啊， 嗯， 类似于像这些东西， 嗯， 留下来一些小尾巴， 嗯。 也有呢，就像刚才您说的，非常偏远， 嗯， 那个偏远的岛屿，我也没去， 嗯， 大概是坐船要坐40个小时吧， 哦， 啊，过单程， 嗯， 单程。 所以给我们的这个留下的想象啊，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些洲，这些大洲的时候， 对对对， 有没有一个大洲是现在已经 完 全完成了的？ 嗯， 哎呀，这就是刚刚完成的啊，我刚刚从巴尔干回来，就是3个星期之前刚从巴尔干这个半岛回来。啊， 所以说，欧洲 是唯一一个46个国家全部收囊的。哎，这是唯一一个，哎，这是个，当然从欧洲走的话是，我是2001年就开始了， 嗯， 你说真的是持续到现在，我可以拍着胸脯说，哎，从一看到你看到欧洲的列表，第一个肯定是安道尔，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安道尔， 就是微信里面最常用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第一个，对，微信里常用的那个， 对对对， 因为它是处在第一位嘛，它实际上你要到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是乘坐从比如说从马德里， 嗯， 到巴黎的这个我们说的欧洲之星这个快车当中， 嗯， 你要停下来的这么一个边境小站， 嗯， 完了从那个地方呢，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是花将近20，那时候还没欧元的，我记得是，我忘了是多少钱， 嗯， 但是呢要从那儿乘坐大巴， 嗯， 完了呢坐坐一段时间，完了到那山沟沟里， 嗯， 就等于说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山沟沟里的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好像是我忘了多少人了，现在 就叫 安道尔 啊， 而且生活成本极贵， 这个喜欢使用安道尔作为微信地址的朋友，你可以今天了解一下， 对， 要不然别人问你安道尔在哪儿都不知道 所以从安道尔的排名的第一个， 嗯， 完了到最后， 嗯， 哎，我们终于去了，把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说的像圣马力诺啊、列支敦士登啊，嗯，或者是像梵蒂冈这样的，这个城中之国，啊， 对对对， 哎，你全部收纳在里边， 嗯， 46个， 嗯， 啊，只有这么一个， 哦， 啊，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么一个， 嗯， 马上现在接下来要准备的就是非洲， 非洲部分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部分， 非常复杂， 嗯， 哎，去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因为它整个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一说到非洲，我们都想到人类是从非洲来的， 对 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非洲 血统、 基因是吧？但是要真的说到这个非洲的这个基因的话， 嗯， 你会发现，到了现在，我们能看到整个的北部非洲、 嗯， 东部非洲、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 嗯， 乃至中部非洲，它的这种地质或者是地貌， 嗯， 以至于他们的这个族群， 嗯， 完全不一样， 嗯。 一个很小的一个弹丸的这个我们看着很小的国家， 嗯， 它的族群可能多达几十或者上百， 对对对， 我们老说的这个十里叫什么，不 不同音， 不同音 是吧？ 对， 不同音、 嗯。我们经常说山的这边和山那边说话都听不懂。 哎，对，在那边也是很正常的 现象。其实很非常常见。 哎，这不光是我们古人的或者先人的这种智慧在描述当时的一种场景，是放通世界， 对， 放之四海。哎，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那种就是固有的传统的印象说非洲就是非洲。不尽然是吧、 哎、真不一样。因为它还有一个近代的一个历史，比如说到了17世纪啊、18世纪啊、19世纪啊、尤其是这个18世纪、19世纪整个的欧洲列强对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再次的瓜分。 对。 由于这个能源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就是resources 叫什么、就是说这个自然资源的这个掠夺。所以能让造成他对他的一种伤害到现在依稀可见。 那么非洲部分对您来讲现在您的这个计划完成度如何？ 我现在是这样，因为以前的工作的原因嘛，便利的条件嘛、我以前老拍着胸脯气别人、环球世界就是我的工作、是吧、环球世界是我的工作、那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是我留下的一个有比较多的 东部和西部 啊，对、北非和南部都已经去过了。 这个也倒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啊，说你看你埃及啊、摩洛哥啊这些地方啊，可能北非的部分 是 常说，然后南非我们也经常会提到，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西和东这两边，可能难度啊大一些， 非常大。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呢，接下来对于阿瑟来讲，他的工作的完成度，包括他自己这个心愿的达成，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 慢慢 很艰苦。 我们环球旅行家会持续关注的。 好啊，再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对对。 好，最后一点时间，告诉我们你的下一站现在的目标是哪里了？ 现在是东线，非洲东线， 非洲东部。 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出发？ 10月1号倒计时。 我 还有60多天吧。 如果大家觉得比较陌生的话，请大家留意一下，在去年特别特别火的电影啊。战狼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非洲东部， 没错没错没错。 再次祝阿瑟，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愿一步步达成。另外也 感谢， 注意安全啊！ 感谢， 在旅行路上，我们有很多不可意料的事情会发生。 对，我们就不祝愿200了，因为很快就实现了嘛。 对对， 250。 感谢感谢， 谢谢阿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分享 是一种仪式， 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机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慧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200多块钱和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的活动，没想到呢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7758的李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5.3折，1680就能买一箱，这算下来呢一瓶是280。我一听趁着便宜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是正在做活动，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现在呢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盛世佳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打折买酒的活动本来是办得挺顺利的哈，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在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说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这一瓶才200多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啊，才200多啊，你说这搁谁不抢着订啊，对吧？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这个我们确实呢也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啊抱歉了，请您谅解。 嘿， 哎呦，胡总啊，对，是您说的是挺有道理，但是呢有个问题啊，您不得不承认啊，就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每次都是数量少时间短，是吧？你说真正能享受到优惠朋友多少啊？太少了。而且您看啊，这个下半年也到了哈，用酒的场合是特别的多啊，这个结婚的、招待朋友的、商务宴请的等等吧，各种场合都需要用点好酒。所以说今天请您来啊，就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啊，就是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推出一次哈这样的优惠活动呢？ 明白明白啊，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样吧哈，就是说像你说的，为对那些没有订到酒的朋友，咱表示一个歉意。那我们紧急呢，再加推一档更加优惠的活动，好吧？今天呢，咱们是把这个活动力度加大啊，优惠呢也升级。上次呢是打了个 5.3 折嘛，1680一箱。那这次呢，给大家多加一箱吧。 多加一箱，您说具体一点。 哎，好的。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还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盛世佳酿酒，是经典浓香52度的口感，可以说呢是建厂65周年来的一款非常好的酒了。那么目前的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啊，我今天呢还是 5.3 折啊，出厂价1680一箱，而且呢10分钟之内啊，只要大家拨通电话买一箱的话啊，咱们就再送一箱啊。 等一下胡总啊，等一下我再来跟您确认一下哈，您刚才说的是市场价是3180一箱的酒，直接1680一箱，然后是买一箱送一箱是吧？ 对，是的。 也就是说1680拿走的是两箱酒。 对对。 我算一下哈，这1680除以12瓶，这一瓶算下来这是多少钱？这是140啊，上次咱们活动是280，这次才140啊，您确定没说错吧？ 没有没有没有说错啊，而且呢订购成功呢，咱们是给大家呢免费送酒上门的啊，就是说不用大家呢提前支付一分钱，这个酒啊送到您家里了，送到您手上了，您满意了再来付款。但是呢我得说一下哈，就是我今天啊只能给50个名额了，好吧？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电话给我来说一下是400-919-6686 400-919-6686。那今天呢只要拨打这个400-919-6686的订酒电话，那么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啊，今天呢咱是花 5.3 折啊，也就是出厂价1680呢就能买到，而且呢是买一箱送一箱，让您一次性带走的是两箱12大瓶，您自己可以算一下哈，这1680呢除以12一瓶啊才140啊，真的这在平时啊想都不敢想了，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才100多啊，咱就能买到了，抓紧时间，因为时间有限，400-919-6686 400-919-6686，1680呢就能买到两箱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强调一下哈，只有50个名额，谁有幸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就看您打电话的速度了，400-919-6686 400-919-6686。100多块钱啊，就可以喝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盛世佳酿酒，您肯定不相信哈。没错，我也不太相信。但是今天呢，您只要打进这个订酒电话，市场价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咱是花1680就可以得到两箱12瓶儿。这算下来哈，一瓶儿真真的只要140。这种好事啊，就算打这两个灯笼哈，都不太好找。电话您记好了，400-919-6686，400-919-6686。今天呢140咱买到的是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但是送人送的是500多块的心意，宴请用的是500多块的品质，咱们不仅啊酒用的好了，钱呢还省下来了。电话呢是400-919-6686 400-919-6686。好的，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尾号是2699的王先生呢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啊已经听到过3次这个活动了，说每次呢不是电话占线啊就是车没停好，活动呢就结束了，说呀想用点好酒就是享受不到优惠，他就问哈，你们到底有没有诚意做活动。胡总， 在 您看咱们这个时间呢是不是能够适当的哈稍微延长一下，要不然呢像这位朋友一样的情况呢可能 我打断一下。这个我确实只能跟你说抱歉了，这个咱们必须得限定时间，因为你看这个成本啊实在是太高了，咱们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盛世佳酿酒这一瓶才140块钱，所以你说那个啊就根本就不可能啊，就行不通。 但是胡总您看啊，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是吧？你如果再出现的话，大家是不是又该质疑了呀？您说呢？ 你说的也挺有理儿吧。嗯，要不这样吧，就是说剩下这个时间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保证啊，就是咱们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就是说敞开了送啊，不管有多少人拨打过电话啊，不管这个电话呢有没有接通，咱们的工作人员呢都会尽快的和大家取得联系，然后呢让拨打过电话的朋友呢都能够享受到今天1680买一箱送一箱的超值优惠啊。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140买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订购电话您记好了，是400-919-6686 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今天呢只要1680一箱，而且呢是买一箱送一箱，让您一次性带走的是两箱12瓶，这算起来一瓶只要140。但是提醒您啊，这么实惠的价格仅限在本档节目，赶快来拨打电话了，400-919-6686 400-919-6686。秒杀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哈，那活动结束呢您就享受不到买一箱送一箱，算下来一瓶好酒只要140的优惠了，所以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919-6686 400-919-6686。今天呀，您拿这款酒咱们去走亲访友招待客户，婚礼摆宴什么的都会上档次有面子的，140呢就能喝到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来拨打400-919-6686 400-919-6686。有句话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是闲时储备忙时用。这段时间呢可能您确实啊没有很大的用酒需求，但是呢您可以趁着今天这个活动啊买个几箱在家里放着，等到用酒的时候呢就能派到用场了。关键是今天价格特别的实在，是只要140，但您花140买到的可是市场价500多一瓶的酒，抓紧时间400-919-6686 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五粮液股份的盛世佳酿酒，今天呢只要1680就能买到两箱，算下来一瓶只要140，而且订购成功之后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验货满意再付款。活动呢即将结束了，电话最后来说一遍是400-919-6686 400-919-6686，祝您好运。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出国玩的时候，民宿也标配智能坐便盖，特上档次。 这算啥？现在全包圆装修，标配智能坐便盖 啊。 还标配净水器 呀， 还标配实木家具环保建材，还是999元一平米，加量不加价， 真心不贵呀， 还送电器。总之装房的这事儿啊，全包圆都想你前头了。 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 没错，拨打400-606-8866详询。 家装必须全包圆啊！具体详询400-606-8866。 旅游去哪儿？去13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13陵。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